好，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呢，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哟。 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9月份了嘛，然后我们7月份的更新其实已经是渐渐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在整个夏天里面，小伙伴们都追了哪些好看的7月番，有哪些好看的番剧想安利给身边的小伙伴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好看的7月番。 对， 同时这个10月番。又在下个月要开始更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期待看到的番剧。其实整个夏天就是作为我来说啊，就是也7月番看了大概3-4部的样子，我觉得还是感觉不错的。然后知道明月平常日理万机，非常繁忙。 哎呦我天哪，商业互吹吗这是？ 但是你也是百忙之中抽出空闲的时间看了一部，对不对？ 对，非常哇塞的一部番。 非常哇塞，怎么个哇塞法？ 就是很像我。就为什么说很像我呢？ 你说的是那个、 就是、 这个番剧的风格很像你，还是番剧里面的男主角 风格加男主？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很纯爱嘛，就是校园恋爱，就是非常像我这种单纯善良的男孩子看的。 只不过你比男主角大了大概一轮。 你胡说，我18。 对，不知道大家根据明月提供的线索有没有猜到我们这个明月追的是哪一部番呢？大家可以通过弹幕来跟我们交流哈。还是来先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同时也是资深的二次元文化爱好者韩小木和红月。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然后我们的红月妹子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说说你的直观感受怎么样？这个直播间 好大，好华，豪华， 豪华，对不对？ 说不清楚。 好好好，首先就是先来这个让我们的嘉宾评价一下，评价的好的话，我们后面还有的聊；如果说出了那个比较那个什么的，这一期就没有办法聊了。就是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惯例，就是要先互吹一下， 对， 营造一个良好的谈话氛围。 对， 其实就是我们的小木和红月平常也是经常会看一些番剧，是不是？所以今天咱们应该是有的聊了，是不是？ 对， 那你就是混着聊吧。 我什么叫混着聊？我是看过番的好不好？ 那待会儿你来详细的讲一下你看过的这个。 今天是有嘉宾的，咱们要给嘉宾多一点 说话的 机会， 对 不对？ 没错。然后这个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以及通过 B 站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夏天里面都看了哪些好看的番剧，大家也可以通过弹幕来告诉我们。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9，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动态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二次元文化的爱好者，同时还是舞剑我们的韩小木红月，欢迎二位。 对，还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就今天我们的小木和红月也会在现场给大家带来一支非常好看的舞蹈《恋爱幸运曲奇》。 对，非常期待。 对，因为你还没有见识过我们两位妹子的舞蹈功力，待会让你开开眼界好不好？然后再来一个现场教学。 我还想说呢，现场教学你不要参与一下吗？ 就是我不行，我今天就是穿的不太方便，但是你没有关系啊，你、 我也不太方便， 你穿的很嘻哈。 我也不是很方便。 你可以待会 儿 我们来个 freestyle 好不好？然后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啊，今天要聊的是七月番嘛。 对。 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红月和小木平常也会经常利用业余的时间啊，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番剧，不知道两位。最早是什么样，就是怎么对动漫产生的兴趣的？ 对， 像我的话，小时候肯定小孩都喜欢看动画片。 嗯嗯， 小时候那会儿电视上还播了挺多日本的动画的，就各个台 啊。 然后是先看动画，后来上初中之后呢，就是家长会给订一些那种中国的国漫的那个连载杂志。 啊、 像小时候我记得。可能会暴露年纪，就是类似于卡通先锋、卡通王、北京卡通，就那 些这 些 杂志现在还有出版吗？ 就是有些杂志可能慢慢 已经停刊 了，就广告会越来越多、那种商业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就不订了，我就会订那些纯漫画连载的那种杂志，然后看了很多，然后上高中之后就跟我妈说，啊，我要学动画专业，我以后要投身这个方面，然后最后高中学的画画，然后高考考上动画专业，就一直在接触这个方面， 所以是不是在画画方面是一个 大佬？ 但很多年没有画了。真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掌握了一身这种画画的技能的话，我会经常发一些作品在朋友圈。但是我觉得小木属于比较低调那种，朋友圈好像没有看过你 的 绘画作品， 比较惭愧。 下回能不能给我画一个素描啥的？ 好，没问题。下回 画一 个。 好，下回来上节目的时候带上。 嗯，好。 画的如果。不那啥的话，就不用来了， 一年后见。 那我们的红月妹子呢？ 啊，我是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我的同桌，然后当时他租的一个漫画，然后我当时抢过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特别有兴趣，然后抢过来，然后看了看，好像是当时看的是《美少女战士》 啊， 美少女战士，我也看过呀、啊。 五内直子老师， 对 就 我们少女的 对少女， 不，少男少 咱们 少年少女的， 我主要看的是《夜里富家面》。 哦，原来这样。然后你也有一颗那样的心呐、啊， 少男的心。 对， 当时然后看那个漫画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然后完之后后来就沉迷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在那种小学旁边有那种就是小书摊，然后完之后我在那自己买了，我就开始，然后完之后当时好像是一本5块钱还是4.7块， 当时还记得《美少女战士》一共有18本， 对， 我买齐了， 多 哇， 怎么样？ 厉害，大佬鼓掌， 大佬鼓掌。 对， 然后当时我就把后面的也都买了看了，然后就渐渐又看起了别的什么哆啦 A 梦 啊 什么柯南 啊当时看柯南的时候吓得够呛、然后就觉得又好看又想继续往后看， 又害怕了， 就一边害怕着一边又停不下来的， 没错，然后后来就开始看那个动画，然后当时好像就是网上还没有这么发达，可能、哎呀又暴露年龄了。然后完就可能就是那种租那种碟的店，然后他们会有、对 租碟买碟 那 会儿那种地方租，然后书也是后来有书店也可以租，然后还省钱了，省得自己一本的买，然后就有四拼一版的那种书，然后也是就是租来看，然后后来渐渐的就是沉迷在这个世界里就出不来了， 就成为了一项人生当中的乐趣。 对了，小美，我还想问一下，你是通过什么入这个坑的呢？ 哪个坑啊？喜欢看动漫吗？ 对啊， 其实跟 哪部动漫？ 其实跟红月和小木差不多，也都是小时候看一些什么柯南。 就咱们这些18岁的人都会这样的， 18岁左右的人都会非常。对，不知道大家就是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动画应该是什么？但是你说像柯南现在一直都在连载，我觉得就是任何年龄段都比较适合入坑。反正你就是主线剧情， 我记得 集合。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动画片叫。 龙珠、 数码宝贝 啊，数码宝贝， 对， 超好看。 那看来你也是18岁左右的人。 对， 我看弹幕里很多都在说原来老番名字，还有人说是海尔兄弟入的坑。 海尔兄弟入的坑， 那厉害了，真是厉害。 对，灌篮高手、犬夜叉、火影、海贼王都是当年的。 犬夜叉、沙僧丸可是我的初恋啊。 你初恋为什么有两个男人？ 沙僧丸是我的初恋，犬夜叉里的沙僧丸是我的初恋。对不起，是我说的不太清楚。 真的看到弹幕。其实大家也有在刷我们现在更新的七月番，比如大家有提到笨女孩、异世界食堂、还有电玩咖等等的、这个魔卡少女应该你这是怀旧， 对 怀旧的分割线哈。那我们还是先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七月番都有哪些作品呢？我觉得首先排第一位的就是 好， 明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咱们就是。不是这样说的吗？ 什么呀？不知道呀？你在说什么呀？ 好，来，那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们第一个要介绍呢，是因为我的英文不是特别好，我就给大家读汉语拼音， 没关系的。 那个 好了，好好说，别闹了。Fate， Fate， Apocrypher， 我这真的不太好读好吗？ 对， 但是要跟大家就是先自首一下，就 Fate 系列虽然非常有名，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个 这个英文也是您上节目现查的，如果大家就是读的不太标准，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总之这个第一步就是 Fate， 然后第二步是活鸡刀剑乱舞， 第三步呢是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还有 Gamers 电玩咖， 还有恋爱禁止的世界， 突然喜欢你， 一说这个我就像我来，还有笨女孩， 还有梵蒂冈奇迹调查官， 还有第一次的辣妹， 异世界食堂， 来自深渊， 舞动青春， 能不能慢一点，我翻不过来， 就快一点嘛，快一点，有那种节奏动来一点， 人马小姐的烦恼， 妖怪公寓的优雅日常， 这个是除逻辑吗？ 对， 好， 又是一个英文，请开始你的表演， 除逻辑 from luck and logic， 还有狂赌之愿， 还有骑士魔法， 洁癖男子青山君， 战斗女子高校， 独占我的英雄， 这 dive 动作女主水果应援，这绝对是一种诅咒，所有英文 便利店男友， 还有十八 eve 梦境异闻录， 时间支配者， 降国之天鹰星， 猜谜王 princess principal， 天使的 那啥，带着智慧型手机闯荡异世界， 咕噜咕噜魔法阵， 海天使的灯火The Reflection， 对， 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读的是三十三部番的名字，其实这还不太全，还有一些没有就是提名到我们今天这个榜单当中的。但我们今天大概的话题就是来从这三十三部里面给大家聊一下我们看过的七月番，以及我们觉得好看的番剧有哪些要安利给大家的。 还有大家如果要是喜欢有什么想安利给我们的，可以发弹幕互动哦。 是的，是的，其实大家一直就在说那个突然喜欢你嘛，突然喜欢你我也有看， 是吗？ 然后也是明月。七月番里面唯一看过的，怎么样，先来说说你的直观感受吧。 我直观感受，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这种校园恋爱呢，本来它就是一个很唯美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怦然心动，是国外的一个电影，那个电影评分还是挺高的，我也是看评分然后看的。然后是两个小孩子的，就是 青梅竹马吗？ 青梅竹马，对对对，因为他们刚开始就是先男生搬过来了以后跟女孩子是邻居，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先从男孩子的角度，然后看就是女生对他的任何的心思，然后再从女生的角度看这个男生怎么对他的，然后两个人。哇，真的就是看完了以后， 就等于 我的少男心爆棚， 就等于他对恋爱当中，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心情会有非常细致的刻画，是不是？ 对，而且特别的就是完全的，是属于纯爱，就没有任何的。 杂志， 对，没有任何的杂志。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突然喜欢你，它也是一部就是校园纯爱番嘛，但是里面也会有一些比较幽默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就一对男女主角，它是中间有若干对情侣。 对, 对, 对， 然后每一对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性格，然后大家在恋爱当中也会有那种小纠结、小惆怅、小期待、小甜蜜，所以还是非常适合，就有一些治愈。 对， 就看完之后心情会比较好， 会相信爱情。 对， 对了，小美，你对里面的哪一对会比较？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对，就是有一个非常那个什么，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就是这个男生就是非常的男生，就那个词我不能说 啊，就非常， 但你能明白吗？就非常这样的男生，就非常这样的男生，钢铁这个男，大家懂吗？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想到更加合适的词来形容，但是这个女生呢又属于那种有一点害羞的，不是特别能主动的，然后就感觉他们两个能擦出特别有意思的火花。就是女主总是在暗示男主，但是男主就特别的 就不懂女孩的心思的那种， 对， 觉得比较一根筋。 其中里面还有一对是反过来的，女生特别的这样，然后但是男生又属于有一点点害羞，就一直想表白，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表白，所以他们两个现在也处在比较焦灼的状态，就可能两个人互有好感，但是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但是你觉得如果要两个都是这个的，然后和两个或者就是， 我觉得两个都就是比较大条，神经比较大条，可能他们没有办法 擦出火花。 对，先说到校园恋爱番，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看过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校园恋爱番呢？ 叫什么来着？有一个就是男主特别爽朗的，然后女主就日常有一点点有点阴暗系，然后 就是有点。 叫 没有， 好想 告诉你吗？ 不是，他大概讲的是啥呢？ 就是男主是一个就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一个特别爽朗、日常特别开朗的、一个万人迷系的一个 男生， 然后。 那是真大佬。 然后女主是属于那种有点阴暗，然后不是特别出彩，然后那种就是可能旁人会对她有点小误解的那种感觉，然后她就是一直好像对男主有一点点就是喜欢仰慕的心情，然后突然就因为一些就是那些邂逅什么的，两个人就走在了一起，然后 是不是也属于那种好像看起来绝对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两个人， 对对对对对， 结果最后走在了一起？ 对对对对对。然后女孩好像后来慢慢的，也就是也变得比较稍微开朗一点，然后可能跟有点像那个日剧《野猪大改造》 哦， 感觉就女主跟男主在一起，然后慢慢也发生了改变，然后走向了比较好一点的那种外向一点、活泼一点的那个方向。 所以最后还是 happy ending。 哎，好像是，我看完，好像是的。 我是属于恋爱番看的很少，就尤其校园恋爱，我会非常着急，我很着急，为什么两个人不在一起？这么明显，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还不在一起？ 那我觉得那你不太适合看突然喜欢。 对，我会特别着急。他们之前不还有个恋爱番叫《好想告诉你》吗？然后说另外一个名字叫《好想急死你》，就好几季了，好几季男女主都没 有 在一起。对，我比较喜欢看那种热血的，然后那种超能力的番，因为可能我会比较中二，所以我就会比较喜欢看那种拯救世界、拯救全人类的那种感觉。 那你也比较适合看那种漫威电影类型的、就是 喜欢 超级 英 雄， 喜欢 英雄主义的、 或者恋爱番也有那种偏搞笑风格，我会比较喜欢。就前一阵子就四格漫画改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刚刚想半天一直没有想起来。就是男主是一个特别一根筋的，就是有点呆萌的一个男主、就特别高，但女主又特别矮，是一个橘红色 漫画的那个叫什么， 就一个橘红色头发，然后扎两马，但是他也改成动画了、对对对， 是月刊少女 啊，月刊少女 哇， 那种的我会比较喜欢，就是他带一些搞笑的成分、就不是纯说你非得要他们两个恋爱在一起，不是讲他们两个感情线的那种，会比较喜欢， 那个挺有意思，那个 对对对对， 挺特别的那个 啊，终于想起来月刊少女，刚刚他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 对对对。 那其实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喜欢看那种相对来说稍微轻松一点的番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像有一些治愈，就是治那个愈， 治愈的， 是不是会觉得看起来有一点点？就看你会不会有代入感了。如果你是一种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特别容易把自己带入进去的，可能你看完之后就会心情有点跟着剧中人物一起郁闷。 对的。 所以那种相对轻松来说的番剧，就是大家下了课或者下了班、来打发打发时间，来消磨消磨时光，看起来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说这些幽默搞笑的番，让我想起了一个番，叫《突变英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这是不是咱们北斗参配的一个？ 对 是吗？ 特别好玩， 是国漫吗？ 对，是国漫，但是就是 那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插座之类的？ 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是一个老爹，本来是一个特别帅的人，然后后来他突然穿越了，他穿越，然后他因为坐马桶上厕所，就掉到马桶里了， 这个脑洞 就变成了一个马桶英雄，对，然后 马桶侠， 对，本来是特别帅的，然后很帅的 这种超级英雄不当也罢，真的 变成一个大肥巨肥，然后还有那个国外的来侵略地球啊什么的，然后他去拯救地球， 那已经不叫国外了，那叫 外 星人来侵略地球。 说错了。然后那个后来还有就是，其实他讲的主要还是亲情比较多一些 啊， 特别感人， 主打温情还是吗？ 对，又好玩，大家可以看一看。 哎，对，我还真的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很多热门的国漫作品好像都会加入一些搞笑或者幽默的元素，然后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 对， 就可能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看。 前一阵子看那个虽然是漫画叫《非人哉》，也是就大半天看我在床上笑得直抖，就整个床都嘎悠嘎悠响，笑得都不行了。现在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中国古代的一些神兽神怪，然后拟成人，把假如说是它的设定是现在人类已经接受他们在人类中生活，比如说白龙啊，然后那些九尾狐啊， 就是人兽共存的一个世界。 对，然后讲那些神仙在人类社会要怎样生活的那种故事，就特别逗。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神力存在，但是又要融入人类社会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些番剧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番剧，然后他会编剧用特别精巧的剧情来打动大家。我看大家也有提到说这个笨女孩是非常也是七月的一个新番嘛，然后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种搞笑番。这个笨女孩我看了一集多一点，就是大概是那个女主角叫佳子，她是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就稍微比较笨萌笨萌的那种感觉。嗯嗯、当然也是刷新了很多人对于笨这个词的定义。所以大家如果想就是看着开心一些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个笨女孩。 嗯 嗯，那其他的番剧不知道七月份大家都看了什么？ 嗯，我看了《狂赌之渊》。 嗯， 一开始是朋友安利，冲着他的演绎去的。 啊， 但是里面演绎确实不会让大家失望，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演绎番叫那个《十几之灵》吗？ 啊， 嗯、 然后都叫《演绎之灵》，然后这个《狂赌之渊》 美食番的旗号，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一个演绎番、嗯。然后这个《狂赌之渊》呢，就是当他们比如说就是做这件事情做的比较高兴、比较嗨的时候，就会突然之间画风突变，就变得非常演绎。 哇哦， 嗯， 那主要的剧情讲的是啥？ 其实它那里面比较就是逻辑会比较绕一些，算是一个就是最好要认真看的番，不像是那个我发现大家都在翻小抄。 嗯，让我们的明月同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介绍哪个？ 他那个 介绍一下《狂赌之渊》。 哦， 来，《 狂赌之渊》。 你 solo。 好， 用那个端木希的声音说。 本片由同名漫画改编而成，人物对赌博的狂热与痴迷都被刻画得十分到位，眼神变化、夸张的表情与光线对比都成了，staff 们用来表现角色们内心疯狂的手段。相信无论是原作党呢，还是动画党，都会对此满意的。而剧情方面呢，本片更是紧张刺激、扣人心弦。以赌博为题材的作品，大多是以主角破老千为看点，本片也不例外。但就算知道结局如何，依然会被剧中的情节所吸引，为孟子如何破局而捏了把汗。至于剧情本体呢，则有一些缺陷，套路大多相同，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啊。不过瑕不掩瑜，作为剧情片呢，想要感受赌博时的惊险刺激与拜倒在女主的高智商下的话、嗯、那么绝不要错过本片哦。 哎，所以这是一个就烧脑片吗？ 对，算是偏烧脑，就是如果你在一边、哦、比如说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看这个动画的话，经常会你要错过几分钟剧情，你就会看不懂或者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所以这个是不是适合大家头脑清醒的时候看？ 哇，这种比较适合我呀、啊。对，就是高智商的这种片子，我特别喜欢悬疑的。 嗯，那你看过哪些悬疑的呀？其实并没有。 禁闭岛你看过吗？ 就是那个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小李子 啊？我知道那个 特别好看。 然后穆赫兰道，我比较喜欢看这种的。 哇， 嗯，比较烧脑的，虽然说我也看不懂，但是可以出去说嘛。 所以你要说什么？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开心就好。 嗯，《狂赌之渊》是一部，是我们小木给大家安利的哈。那我们的红月妹子有没有要给大家安利的七月番嘞？ 七月番我看那个《英雄学院》，我的《英雄学院》第二季 啊， 应该挺火的这个番，应该好多人都看过，挺励志的，然后那个对对对，特别特别燃。然后现在第二部刚刚结束，然后那个讲的男主，其实我现在就是追到漫画了嘛，然后漫画好像是看到他们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嘛，然后现在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训练自己的绝招。 哇， 然后他们 大概剧情讲的是啥呀？ 就是讲到一个新的，比如说某一个年代，所有的新生儿都能进化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超能力了。 哇， 但每个人的超能力都不一样。 有强有弱。 说到这些，你们最希望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 隐身 滑果实。 其实 可以变得很， 就说到这个问题我都不敢说了，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聊到说，如果每个人能有一项自己的超能力，大家希望拥有什么，然后当时我说完之后被弹幕喷来着，后来我就回家以后就是深深的做了自我的反省，我觉得我确实是就是我想拥有那个超能力可能对大家来说相对自私一些，所以后来我就说还是不要有那样的超能力。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下半场给大家分享好不好？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九八二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给我和明月了这个一万点暴击，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就傻扭的时候，突然发现镜头切过来了一下， 对， 不知道，哎呀，希望不要掉粉，好不好？ 嗯，应该。 但明月是不会掉粉的，就我们本来这个粉丝就这么一点点了。 哎呦，我的天，又开始商业互吹了是吗？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觉得明月还是跳得很好的，是不是？大家来给点。 哎，我看到是弹幕上有人说求小美和明月，所以。 所以要教学一下吗？ 不， 小美她其实刚才已经跃跃欲试了，说：“哎， 没有没有，并没有 很好看，我好想学一学。”我说：“可以的，其实可以去学习一下。” 老师告诉我们要说实话。 对啊，说的是实话。 所以我们的小木和红月跳的是真的好，非常好， 对对对对对， 特别的棒，是不是？ 那教学一下吗？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下次吧。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还同时是我们的舞剑的韩小木、红月，欢迎二位。 是嘞，刚刚跟大家就是一人安利了一部雀番， 对， 我们说到的突然喜欢你、笨女孩、狂赌之渊和。校园不是那个我的英雄学员， 对， 其实很，哎，是不是他在七月番里面有另外一个名字、是叫这个名字吗？就叫这个。 独占我的英雄是另外一部动画， 是另外一部 动画。我之前有一次看微博一个梗，有个人问他，哎，那个独占我的英雄学院那个动画好看吗？他说你独占英雄就完了，你还独占整个英雄学院。 所以我就是那个中招的小朋友，是不是？ 名字太像了。 对，其实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几部，也有很多其他的新番有带大家的去发掘嘛。比如说，我还看了一部叫做《欢迎来到实力主义至上的教室》，比较长啊，这个名字。 哇，这个名字真的，我当时看到以为是个介绍呢。 啊， 这个真的很像一个介绍，你没发现吗？ 就是号召大家来看番，所以欢迎来到什么什么什么，欢迎来到漫游嗨翻天，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这个番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一句话很难跟大家来概括。总之就是这是一所学校，在学校里面都是特别高智商的同学，然后这个学校的管理呢，也是属于那种全封闭式的，每个月按照每一个班的成绩和日常的表现，会给学生分配一些点数，这个点数是可以用来当做实际的钱来花的，也就是说你所在的是D班的话，那你的点数就会特别少。如果你平常在挥霍无度的话，可能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日常的生活。但如果你在 A 班的话， A 班的这个首先说学习成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点数。但是在 D 班里面就有一群不服输的小伙伴们呀，他们就特别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通过各种手段晋升到 A 班。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虽然才是故事发生在一个学校，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会反映一些人性。比如我们看到这个男主角，男主角这个鹿哥哈，人称鹿哥，他就属于那种最开始会隐藏实力，但是其实真大咖呀。 他为什么要隐藏实力呢？ 我觉得就是不想太去露锋芒， 比较低调， 就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目标。因为你想，如果你表现得非常扎眼的话，也很可能你就会被别人盯上，就大家就会针对你。但如果说你隐藏实力，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平平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在角落里面的人，就不会太注意你。 就是针对你，他会对你做一些什么人身伤害之类的吗？ 人身伤害，虽然他这个漫画动画里面也会有那种类似社会大哥的那种组织啊，但是应该就不会说对学习好的同学暴揍一顿，这个应该是不会有的。但是这个这部番还在连载当中，最后的剧情是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起去期待一下。那我们说到的就是七月番哈，大家有什么想来补充的可以随时补充。刚才也提到了十月番将于下个月开始更新了，然后也有很多动画的第二季将出现在十月番的名单当中。 是， 来说说吧同志们，你们最期待的都是哪些呢？ 真的非常期待银魂 、 作为一个很多年的银魂死忠粉 啊。那银魂的真人版是不是也已经看过了？ 已经看过了 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没有看的小伙伴来讲讲你的观影感受？ 观影感受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银魂，你也可以看进去，而且里边会有很多的二次元的梗，包括什么高达啊、乱七八糟什么风之谷啊，然后宫崎骏风之谷，还有什么，它又会有很多梗都融进去。但是如果是作为你从银魂一开始就一直追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那段剧情其实你在动画里已经看过了，就是它的剧情方面没有什么创新， 它会比较忠于原著，是吗？ 对，包括它的剧情也是把原来的那些剧情搬过来用的，所以作为一个动画党，我看到开头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在讲什么，但是依旧能看完。看下去之后就有种看完了一部银魂动画片的感觉，就是它里面包括不管是演绎啊，然后服装啊，包括每个人的心情什么都很到位的。 那它其实也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说他想把太多内容集中在这一两个小时里面，会不会说很多情节都展不开？ 没有， 他 只是讲其中的一部，就是你知道动画经常会有的时候就一集一集连载了之后，它会有一个三四集的一个 啊，小长篇，他会把那三四集内容放进去，但是具体讲的哪一部分呢？ 大家自己 去看，我就不剧透讲的是哪一部分了。 而且我觉得桥本环奈妹子的表现是不是也非常值得期待？ 嗯，是是是，特别可爱里边。 嗯，而且好像据说演的非常的卖力，就是为了还原。 对，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说 放下了偶像包袱。 对，很多人都在说很多真人版是毁原作，但是说是这部《银魂》的真人版是原作毁真人，会把你觉得很帅的小栗旬，觉得很美的那个。 桥本环奈 全部都他们 人设都 演绎会非常还原、 啊、 超级还原。 对，我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大家都提到了小埋的呼声非常的高、 啊、 没错，就是这个小埋的第二季也是将在十月份上线。 有没有 WiFi？ 有没有 WiFi？ 嗯， 他 OP, 对对对，他那空网 次 对 对、嗯、那个也特别期待，当年也是特别喜欢的。 嗯， 然后还有就十几之灵 啊，十几之灵、 嗯、演绎之灵， 嗯， 药王 要 了。哎，说到这个美食番，其实七月份也有一部美食番叫做《异世界食堂》 哦， 嗯，它也是就是每一集会讲大概两个美食，但是它的整个世界的设定是在异世界， 哦、 就是各种非常奇特的食客会进入到一家。 跟那个异世界的那个是有联系吗？那个异世界， 哪异世界？ 跟那个。你说拉姆雷姆的异世界吗？都没有什么联系， 有很多个异世界， 对，很多个异世界， 对 对， 我以为是有点什么联系啊。 还有就《鬼灯的冷彻》， 没有， 当年看过， 嗯， 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嗯、 讲的是什么？ 讲呢，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阎罗界， 嗯， 然后。对对对，然后有阎魔大人，其实也算是一个小短片，一个小短片那种，没有太长的故事线、 嗯、 看见也比较治愈的那种。 嗯，我看大家有提灵气第二季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肯定是会有的，但具体什么时候上还是大家， 对对对，大家期待吧，期待你有大家有个念想还是好的。对了、 嗯、对， 一说灵气第二季让我想起了今天是端木希的生日啊，祝端木希生日快乐。 哇、哦、祝端木希生日快乐。 突然 那刚才请求你低声下气的请求你用端木希的角色声来读一下，你都拒绝了，你难道不想用这种方式为端木希庆生吗？是不是小伙伴们？是不是 唱 你 生日快乐歌什么的？ 瑟瑟发抖。 其实那个人很多都在说嘛，说今年是端木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 为什么？ 因为端木活不过十九啊。 啊， 然心痛， 对， 浩然心痛。 这个设定是这样， 我又想起来那个传说中的刀刀刀。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甜，没事，最后肯定是甜的啦。既然作者凭自己都这么说了， 嗯， 肯定最后肯定是甜的， 所以大家多多期待吧。嗯，祝端木希生日快乐。哎，那杨静华的生日什么时候啊？ 嗯，杨静华生日我还 真不知道。 去年我想，去年我还记得，今年我就给忘了。因为今年事情太多，好像是十月份吧。 没事，你待会儿发个微信给那谁，你知道？ 肯定也不知道。 哦，这样啊，那好吧，那我们还是说到小埋是吧？ 嗯、 小埋当中大家最喜欢的角色是谁嘞？我喜欢哥哥。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国倩哥，就是非常暖的一位哥哥。但是其实我觉得小埋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嗯，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小埋的宣传 PV 好不好？ 好， 嗯， 哦。 お姉ちゃん、生まれのアニメ2期が始まるんだって。またエビナちゃん、キリエちゃん、シュンリンさんと遊んだりできるんだね。まあ2期だろうがなんだろうが、お家でダラダラするのが一番だよね。今日はポテイトとコーラで人間をガンガン消化しようかな。今宵も宴の始まりだ。ああ、今からお姉ちゃんが優しくなってないかな。お兄ちゃん死んでた。妹生まれちゃん R。2017年10月放送スタート。エビのナナです。アニメ第2期が始まるんですね。ああなんだか緊張するよ。上京したての頃は不安だったけど、生まれちゃんと出会えてキリエちゃんやシルフィーさんというお友達もできて、生まれちゃんのお兄さんと一緒にご飯も食べたりして、ミスタノート街のレストランを埋め合ったな。 元はキリエです。アニメ第2期が始まるそうですね。うまるさんは私がお守りしなければ。あとはまた師匠のお供をできるのが楽しみです。師匠って誰だっけ？師匠は師匠なんです。師匠はすごいんですよ。何かというと、もはや存在そのものだ。愛くるしいお姿、空よりも高く海よりも深いお心、その身にまとったオーラ。師匠と共に過ごせる時間こそ私の至福なんです。アニメ2期では再び師匠とあんなことをさせてほしい。おー 妹うまみちゃんある2017年10月放送開始です。 好的，看完刚才三部 PV， 其实大家也有在弹幕当中提到说，那个希尔芬福特就是非常的就是那个公主范儿的那个妹子，但是我没有找到她的 PV，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出了呢。但是就是小埋还有海老明和切慧的 PV， 刚才是给大家放了一下，算是每个人都特别有个性的那种， 对对对， 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妹子呢？我们的红月先说好不好？ 嗯，我就喜欢小埋这种类型的，比较可爱， 然后在家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这样，在家 萌就特别特别可爱，就在外面和在你的面前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可爱。 对，可能明明还不太知道，就是很多女孩她可能在家就会比较放飞自我，当然我们在外面都是淑女，但我们回家可能就 都打扮的 瞬间变 Q 版，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也都会，比如说大可乐啊，一大包一大包薯片都放到床头，然后睡衣就是普通的 T 恤、大裤衩，不会是那种全部都是蕾丝蝴蝶结那种的， 精心打扮什么的都不存在。 对，是不是你瞬间感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一次洗礼？ 其实没有了，因为我有个姐姐嘛，就我亲姐，她就是一个比较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就特别的，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哇， 他在外面怎么样，回了家还怎么样， 那说明他 外面就特别横，回来还 是这是来自弟弟的怨念。 对，回来动不动就打我。 哦，那你就只好向姐姐承认错误。 我没有错。 你看看，你这就属于固执，姐姐说的都是对的。 我的天哪， 就是要这样吗？对不对？尊敬姐姐。 好 就毕竟姐姐比你早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她说的都是， 对， 开个玩笑，开玩笑。那我们的小木呢？小木会比较喜欢里面的哪个角色？ 嗯，相对比较喜欢 除了哥哥。 好，下一个话题。 其他三个妹子哪个都好是吧？ 其实都还好，就每一个其实都能生活中找到自己身边差不多类似的朋友， 那种影子。 对对对对对 对， 就会比较容易带入。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就一起也是一起跳舞的，她真的很像里面那个女主角，因为她也长得特别漂亮，圆圆的，然后平时也会就打扮得非常精致出门，然后化妆啊什么的，穿特别鲜的衣服。但其实她有时候住我们家，真的在家里住的时候就不会再讲究这些了。然后她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我晚上睡觉前我记得我把零食放到厨房，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的零食在他的床头，我说啊，我说这个是那包吗？他说对对对，我半夜饿了，我去拿过来吃了。 哎，其实 一点包袱都没有。 对，其实像 我很想问啊，我就说你们这么吃零食为什么还能这么瘦呢？ 哎，我就想说，就是像小埋那种一瓶可乐一包薯片，一瓶可乐一包薯片，就一常人肯定吃不消，非想吃一个月可能体型就会出现一些走样的情况， 这个就是不公平的地方。 这就是动漫。 这就是动漫。 好难过，好难过。 对，当然这也跟体质有关系了，没准就真的有那种先天就有非常好的身材，然后怎么吃都吃不胖的妹子。 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面带笑意，感觉好像在 没有没有，我没有啊，我显然 面带着得意。 我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胖了6斤了，我是不是跟你们都说过这句话？ 没有啊，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特别瘦。 因为去年你还没有认识我，所以 因为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大家是不知道小美腿特别的美， 特别 但是浪费了这个直播间，太浪费了，应该来一个全身镜头，上去打个 call 是吗？ 啊，谢谢谢谢， 去打个 call， 就是。希望那个这个体重可以稳中有降了。 好， 这话题突然严肃 了。 突然严肃。好，那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小埋这一部10月即将上第二季的新番。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也是一部就很多少女的。来说一下名字。知道 了。其实这一部有特别多的那个就是偶像番。 偶像番。 偶像番，比如说 Love Life 的续作 Love Life Sunshine。 对对对，然后出了第二部。 第二季。 然后那个还有对偶像大师的剧场版也出了第二部。然后 VUP Girls 的也是出了第二部。十月新番里面偶像番就特别的竞争比较激烈一点，就是。 哎，是不是咱们舞团之前还跳过 Wake Up Girls 的舞？ 对对对， Love Life。 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偶像番吗？ 它是一个比较偏现实向的偶像番，它就可能不就是那种就是梦幻的成分稍微少一点，就是奋斗和当中遇到的那种曲折描写的比较偏现实一点，比较 苦难一点吧，可以这么说，就没有像 Love Life 就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就是有梦想啊，拼就可以了。就是他可能还是就是也许拼，但是不能得到回报什么的，就是所以说他其实因为没有那么梦幻，可能之前没有太火，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对对对，也在被人接受，然后慢慢也开始火，就是可能偶像番也越来越火，然后这个也被人挖出来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开播了第二季 啊， 也是很期待第二部他们的走向到底会如何，能不能成功什么的。 其实偏写实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比较喜欢偏写实一些的， 是 吧？ 心理承受力好。 对，因为其实就是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太英雄主义的，其实是咱们心中美好的幻想， 对， 但是现实中还是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 对对对对， 是，我看我们这个好像是不是大家有在弹幕里拉仇恨呢？吃不胖的我啊，吃不啊，说什么呢？竟然在弹幕当中出现这样不和谐的声音。啊，其实说到这个偶像番，也有偶像大师，是不是咱们也跳过偶像？ 对， 也跳过。 我说我们团简直就是个偶像， 偶像偶像跳偶像专业 歌曲， 偶像 对对对， 专注偶像翻跳30年。 对， 没有没有， 还能再跳 10年，还能再 哇30年，真的是太打击人了吧？哇， 30年的话，我们15 年纪下就暴露了。其实我听见56岁， 就是刚才在聊的嘛，就是小木的生日是在年终是吧？就年终过完生日长一岁，等到跨年的时候，妈妈说再长一岁。 痛苦，每次年终因为我是7月份生日，然后每次7月份过生日的时候，我妈都说：“你看又长一岁了，长大了，又懂事了。”然后过年的时候，家长也经常会12月份、1月份元旦或者春节过年的时候，家长也会说：“哎，过了年又长一岁了。”就每年长两岁，每年长两岁。 但你知道我的痛苦吗？我是12月份生的，我过完生日十几天，我就又长一岁了。 但你知道之后一年就不会再长。 那也很痛苦的，2岁在半个月之内突然长2岁，所以这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苦恼。不过没关系，只要我们的心态年轻就可以了。 对，永远18岁。 对，包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 Love Live Sunshine 也在会在10月份上我们的第二季。那其实也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Love Live Sunshine 第二季的宣传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説明会まであまり日はありませんわよ。何かあったでしょ う。私たちは輝ける、頑張れば絶対って、そう感じたんだ。 ラブライブサンシャイン2期10月放送スタート。 这个 Love Live Sunshine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感兴趣小伙伴也可以去追一追。其实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很多的番剧，我不知道大家在平常通过追动漫通过这个看各种各样的番，会从里面收获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就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而且一直坚持的不停的看下去。 因为可能是我职业的问题，我之前有做淘宝店嘛，就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社会上会接触比较多一些，然后我觉得看动画呀玩游戏这些的就比较能让我找回初衷，然后说的重要点就净化心灵，就会让自己找到当初就小时候的自己，觉得啊，我应该怎样一门心思往前冲啊，我应该坚定一个目标之类的，就可以让自己找回初心，然后就觉得不想变成一个特别社会的人。 所以其实算是一种自己的心，就是精神的寄托。 对对对对对对， 也很励志啊， 想让自己当一个更加纯净的人。 那我们的红月呢？ 感觉除了爱好之外，就是可以找到很多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一起去就是共同喜欢这一个动画或者是漫画，然后一起聊，然后就会增进互相的感情。其实我来北京就是我不是北京人嘛，然后完之后来到北京之后也是因为动漫的原因，然后就结识了现在这一群北京的朋友，然后就是有了现在的团，然后就是跟小木一起然后跳舞然后演出什么的，其实就是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友谊，然后就是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他可能不单纯只是一个爱好，他给我的生活就是增加了很多的光彩什么的，然后就 觉得他其实就是不像是别人看到的这么单纯吧，可能我觉得 不像这么简单，说这只是个动画片小孩看的或怎么样。 其实现在每一部作品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精神或者自己想传达的理念在里面。 对，而且我也是录动画的，所以我其实能看到就是国漫也在成长，然后不同的其实动画传递给我们的东西，一部好的番它传递给我们的东西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让我们娱乐吧，对，它传递的更深层的东西需要我们用心的去体会去感受。 所以等到十月番开更之后，我们也不妨再来聊一聊这十月番的感受。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红月和小木做客直播间， 谢 谢二位辛苦了。 谢谢。好，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佩戴我们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哦。 那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刚刚已经说了是567-556693，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每天晚上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那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收看。那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刘明月。 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 拜拜拜。 下不停的雨。